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你会对？ 经典名段。 198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一位老艺术家走进了大家的视线，他就是著名的评剧演员赵丽蓉。他诙谐幽默、妙趣横生的表演让人记忆犹新，尤其是亲和平凡的气息赢得了观众的青睐，从此春节晚会的舞台上多了一位带唐山口音、平凡的非常可爱的赵大妈。赵丽蓉因此也从评剧演员成功的转变成了小品演员。今天我们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为您带来的依旧是已故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丽蓉的经典小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毅。198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赵丽蓉与当年凭借济公而走红的演员游本昌演出了小品急诊。正是这个小品让人们记住了赵丽蓉这位可爱慈祥的大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小品片段急诊。 哎呦， 哎， 干啥呢这是？还没有病，这还有心思玩呢？ 妈，您看谁来了？ 这个， 您看看。 你看这里还有这个嘞。 哎呀，是老亲家呀。 老亲家吗？ 哎呀，那咋这是打扮呢？ 啊！ 别脱！ 别脱！回头冻着！ 这临时圈圈了， 我不笑话您呐。现在的人呢，穿啥的都有，好好的衣裳愣把它琢磨旧喽，这浑身呢都打成骨钉，还愣管那叫新潮。你呢，是我眼拙呀，我没看出来。我这还寻思这是马戏团的小，小虎伙子呢。 老同学， 你那又是飞着来的？ 飞来的吗？ 妈，你又帮蛋蛋做值日去了，人家老师都批评你。 批评他的？那咋的？蛋蛋从小身子骨就胆薄，你都不怕他动着，把他累着？ 哎呀，亲家母啊，这个你就不懂了。 啊， 我们就老人家对小孩子万万不可以教养啊。 哎，就是 溺爱是对孩子的害呀。 嗯， 学校里做做技艺对丹丹身体有好处吗？ 您听听，爷爷， 学校里怎么规定我们就应当怎么做吗？ 对， 关键是现在学校里啊，这个扫把太大太重啊，我给丹丹做了一把，问题就解决了吗？ 哎， 过去吗？那个好啊。 要说了，还是他爷爷有学问的。 这对院子没好处。 你说这男的多情圣啊，就是那。 啊、哦，这哪是笤帚啊，这是刷子。 这还批评我们呢，这还没批评你呢。 怎么了？ 怎么着？大家的作业你给做了没有啊？ 作业得自个儿做，怎么能让家长代替呢？报纸上一直在说要从娃娃抓起，你总这样总这样，那将来他长大了他能干什么？ 你懂得啥？那小孩的脑浆子是有数的，用一点他就少一点。 对，将来等他大学毕业了，那脑子就用没了。 那你这不是抬杠吗？ 讲不讲的，跟他讲不通啊。 哎，爷爷，我跟您来说呀，就现在这学校的老师给这校生们留的那作业，那叫难， 是吗？ 难着呢。 是吗？ 你说三加六就三加六吧，还得减去个五，这不是长虫跟王八打架净绕脖子。 孙杨啊，这个你就不懂了，这个小孩子的这个脑筋啊是越用越灵的啦。 哎， 他们的记忆力需要我们去开发的呀。 对， 关键是方法问题。 妈，你好好听着。 我跟你讲，你可以这样嘛，每天早餐呢、啊、你给他三个鸡蛋。 仨鸡蛋。 早饭以后再给他六个鸡蛋。 那这是九个。 再叫蛋蛋一口气吃掉他五个鸡蛋。 还剩四个。 这道题目不就算出来了吗？ 那蛋蛋要是还记不住呢？ 你让他天天吃天天吃，坚持下去他一定会记得住的。 那要是算个千百百的，还不把孩子撑死？ 那就吃成蛋糕了。 你长得高呢。 到急诊室来。 叫他。 王大胆家长，到急诊室来。 都进去，不让走。 别了， 别 了。你把这烤鸭、酸大葱趁热让都让他吃了。 医生不让现在吃东西。 医生就发了。 那你办这个。 啊。哎呀，我不。 这是什么东西呀、啊？ 挑出格的。 这有什么营养价值呢？ 蛋蛋要是不咬着它呀，就睡不着。 啊呸！起到镇定神经的作用啊！ 哎呀，我看这神经都出毛病了。 哎呀，我知道了。亲家母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呀、啊？ 我在想啊，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它拉扯大了不容易呀、啊，它要这么一叫我呀，姥姥姥姥，就这么一哼唧。我就比听着新风下的花为媒还过瘾呢。 谢谢啊，谢谢啊，谢谢。我跟你是一样的心情啊，我扛起那个蛋蛋，他就是接起那个小鸡鸡往我身上撒一泡尿，我都觉得比夏天冲凉还舒服啊。这一期啊，蛋蛋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咋了？那英子跟您说啥来的？蛋蛋得的是啥病啊？哎呀，那他的啥都没跟我说呀，那蛋蛋得的是啥病啊？你俩倒快说话呀！ 我估计呀、还是营养不良造成的啦。 让我猜中了不是？ 你也看出来了？ 我咋没看出来呢？就这些日子我看那孩子就那眼皮一层一层的往里抠啊，那小身子骨啊就这么一圈一圈的往里瘦啊，不几天的功夫把孩子折腾的跟小鬼似的。 我早就跟你们讲嘛，你让把他接到我那里去嘛，你们就是不听嘛。 那可不是我们不撒手啊，就您那南边啊说忒热呀，到了夏天呢热的都跟那火焰山似的，那孙猴都待不了，您说那蛋蛋能待得了啊？ 我都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了，那我的本事比孙猴子还要大呀。 妈妈，这怎么了？ 我没招他呀，我 整不通啊。 爸，蛋蛋检查完了 孩子呢？ 马上就出来呀、 你咋叫他一个人出来还不缠着呢？这 不要你们了，我去背他。 爷爷 不要紧， 营养过剩，肥胖综合症。 治疗办法呢？ 一天两个窝头。 两个窝头？ 中午一个，晚上一个。 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 这窝头就是饭。 窝头就是 饭。还吃 了吃了，你看他这都瘦成啥样了，让人大家伙 儿。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要有礼貌， 你轻点，不要吓坏了孩子。这家伙，你要枪吧，枪吧，快 枪！来来来来 来，枪吧，枪吧，枪吧， 枪吧，枪吧， 斗枪。只要我孙子高兴，指哪我就打哪，今儿反正我也豁出去了。 我一见你就笑，那天天风采太美妙，和你在一起就永远没烦恼。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这个对。 经典名段。 欢迎回到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毅。蔡明曾经多次在春节晚会和赵丽蓉同台演出，并与赵丽蓉合作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小品《追星族》。赵丽蓉的敬业态度与平和的处事风格让蔡明印象深刻。 其实我跟赵妈最早的和最晚的只有一个，我跟很多老艺术家都合作过，但是赵妈身上尤为突出。赵妈还有她那个认真的程度啊，可能大家都想象不到。比方说我们去深圳演出，我跟赵妈住一个房间，我们晚上8点钟开始演出，你猜赵妈什么时候开始化妆？下午3点、嗯、我还睡觉呢，我说你干嘛呢？然后他说、哎、你说你的，我开始化妆，我还有5个钟头呢。我说你着什么急啊？他说办上以后他心里踏实、啊、哎呀，我说赵妈你别这样，以后这样我5点钟我给你化，你用不着这么早。 当初春节联欢晚会剧组给赵丽蓉配了司机去接她，但赵丽蓉总是提前15分钟就赶到地点等司机来。赵丽蓉的认真至今都让蔡明印象深刻。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赵丽蓉生前与蔡明、郭达合作的小品《追星族》。 妈，哎，您瞧瞧，啊，这个就是小明的房间， 好，真好，就是有点奶。呀呵，这是谁呀？怎么挂这么一个大照片？这在屋里头不慎的哈。谁呀、啊、 这是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头一王就得说是托塔李天王。那这咋改扮一下呢？ 妈，您孙女说的那四大天王 啊 可不是您指的这个。 那说的谁呀、啊、 港台歌星。四大天王啊是追星族对他们的称呼。 追星族 啊， 我就知道有藏族、苗族、维吾尔族，那么追星族是哪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啊？ 哎呦，这追星族啊，它不是少数民族， 那是啥族？ 它就是迷唱歌的那个族。 去，你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那就是刘三姐那个族，壮族。哎 妈，他不是壮族，他是追星族。 啥时候改的名？ 他没改，人家本来就是壮族。 我还是壮族不是？ 我都让你给我搅糊涂了。 星星点灯在我的家门，你是的爱人， 奶奶看你来了。哇，婆婆， 婆婆，这差着辈儿呢。叫奶奶， 人家港台那边都叫婆婆。婆婆你来了，我好开心，好开心呀。 我说这哪入了这个族，说话都串味儿了。 哼，哎，饿了吧、哎、 奶奶给做饭吃去。哎， 不要不要，我嘴巴好干好干哦。 他说啥？ 他说他渴了。 那渴了就说渴了，奶奶给倒茶去。 不要不要不要，我要喝冰水。

事来不及思考，就这样自然发生了。在丰富多彩的路上，注定经历风雨，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让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让我们相互温暖，漫步在这阳光里，让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让我们相互温暖，漫步在这阳光里，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地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赵丽蓉的艺术人品正像众多老艺术家们总结的这样，演啥像啥，电影电视小品评戏唱歌跳舞，昆乱不挡，技艺高超，人见人爱，爱谁是谁，大官小民，老板伙计，权威学生，一视同仁，高尚品德，永存人心。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咱们接着来分享已故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丽蓉生前的小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一。还记得在小品《打工奇遇》中，赵丽蓉悬腕写下货真价实四个大字，而这四个字也恰是赵丽蓉的生活写照。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赵丽蓉的老搭档巩汉林怎么说。 赵老师就是这样，他不奢求，他穿棉布衣服，那时候都兴低血粮，穿什么，赵老师始终如一，要真东西，纯棉的，吃饭一定吃粮食，不吃粮食他不饱，属于这样的人。坐硬板凳，睡木板床，席梦思他真睡不着，货真价实。无论走到哪，凡是见到他的人都愿意上前拉住他的手，有的人是可敬

刚刚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赵丽蓉、李文启、王涛合作的小品《吃饺子》，不仅是工作中的伙伴对赵丽蓉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赵丽蓉居住小区的物业管理员张玉梅也对赵丽蓉的为人赞不绝口， 经常到我们管理所来跟我们聊天，说一些生活上的事儿。有时吧，我们中午是休息时间，有时他的接车的，有时不到一点就来了。他有时敲我们门，他张玉梅今天打搅你一下，是不是我在你们这屋等一会儿？那时还提前了15分钟。我说赵老师您不用来了，我说如果司机在，因为我们的窗户是挨着马路的，我如果司机一来，我立刻上楼去叫。他说不行，我绝对不能让司机等我。这真是，不止一次，是次次如此。我这是所见所闻。 被誉为平民艺术家的赵丽蓉，除了人们熟知的那些曾经激扬起无数笑声的喜剧小品之外，还有生活中那同样富于谐谑味的语言。一次，一位记者采访他时，提出想同他合影的要求，赵丽蓉没有丝毫犹豫，脱口而道：“成，怎么个拍法？你说就是。”可偏偏那相机出了问题，而赵丽蓉也得去候场了。即便是临走时，他也不忘扔下一句话：“我欠你一张照片。”说完了这个小故事，让我们再来欣赏一段赵丽蓉、马太、赵梦如表演的小品片段《人民战争》。 怎么？ 收旧家具的？ 啊，收旧家具的。哎，大妈，你有什么旧家具要卖的？ 有，刚搬上新居，有些旧家具要处理。 哦，搬进新居了。 哎， 哎呦，太好了。这么说房子一定很漂亮了。 3室1厅。 是吗？ 嗯。 哎呦，大妈，您瞧您满面春风的，一看就是个福气人。 这小伙子还真会说话呢。哎， 大妈，今年有50？ 没有了，都60多了。 60多了。 嗯。 哎呦，那您可不像。哎呦，大妈，您瞧您这身体多棒啊。 嗯。 走起路来嗖嗖的都带风啊。 带风 啊，带风， 我走路带风。 那可不， 我咋没感觉？ 身体好。大妈您慢走啊。 没风啊，你不扇他，这哪有风 啊？大妈要是不走啊，弄不好就影响我执行任务了。是。哎，大妈你怎么又回来？ 您现在你夸我两句我就找不着北了。 没有没有，大妈。 小伙子，你跟大妈甩这套你还嫩点儿。 哎，没那意思。来，大妈您坐。 你真是收旧家具的？ 哎，这还有假吗？ 那我问问你，足和柜你给多少钱？ 250。 真皮沙发 250。 那么老年间留下来的那个太师椅是硬木的，你给多少钱？ 250。 我看你像250。 大妈， 知道吧？他多值钱呢！ 我说是2500。 2500也不卖 啊？ 知道他的来历吗？ 哦，还有来历呢？ 那是想当年李鸿章跟外国人谈判的时候做的太师椅。 是吗？ 后来就传给了朱元璋。等到八国联军进京的时候，哎，这咋编不上来 啊？大妈，我看您呐不是诚心的卖家具。 我看你呀也不是诚心买家具。 哎，大妈，您看您。 多少日子了，你连个沙发腿都没收。 哎，大妈，哎，大妈，你看小学校都放学了，赶紧接孙子吧。 接孙子？哎，等等，我接孙子，你干什么去？ 我也接孙子。 你都有孙子了？就这么点岁数有孙子了？ 大妈，我说您呢，该接孙子了。 我不接了，今儿我就接你。 哎呦，大妈，我走了啊，我走了啊。 别走， 我走了啊。 走， 往哪儿走？ 看见了没有，我们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哎，我们布下了天罗地网， 你就是躲了地雷 也躲不过我地瓜。 走，走，好好的交代。 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 大爷，大妈，这叫我怎么说？ 该怎么说怎么说。 对，该怎么说怎么说。 我确实是收旧家具的。 他是不穿南墙不死心。来，转入地上。看见了没有，认识这个吧？我们都是政府的人。 你说清楚，不说清楚给你送派出所去。 对， 过去。 说 说 你的姓名、年龄、外号。不是代号。 哎呦，大妈，我一个收旧家具的哪有什么代号？ 没有代号为什么左手戴手套？ 哎，对， 这里边可有问题。想当年那李玉和就是左手戴手套。 你咋弄错了、啊、那是叛徒王连举。 李玉和 王连举， 你 我说你老糊涂了，连好人坏人都分不出来了。王连举， 李玉和， 王连举， 李和， 王连举，王连举，王连举， 别争了，还卖木梳的。 哎，是卖木梳的， 他们俩演上红灯记了。 嘿、哎，干啥、啊、我们是人民内部矛盾，你掺和啥？ 你交代你的问题， 交代你的。 哎，来，大妈出旨意。 不成， 哎，大爷你说 不会， 不成， 算了，不出 来。这啊，这叫行贿，我们要抽了就要受贿，受贿就得犯罪，犯罪就得受罪。那话咋说来着？ 行贿受贿就是犯罪。 哎， 你们犯罪，老百姓遭罪。 我们老百姓不能遭罪。 是是是。 哎，等会儿， 看见没有？ 嗯， 这还是个团伙呢。 嗯嗯， 你看他那叫人呢，你也快去。 哎， 快来啊！ 好， 我把他钳住。 哎，马上行动。大妈，我走了。 不能走，就是不能走。 大妈，我跟你说实话，我确实不是收旧家具的。 你看你招了吧？你是哪儿的？ 我是公安局的。 傻呀你！你公安局的，公安局的我见多了，有你这样的。 大妈，回头再给你解释啊。大妈， 不许走， 我走了。 不许走，你不许走，你不许走，你不许走。嗨，你赶紧走。 哎呦， 我告诉你说， 大妈，你 怎么着？你知道咱们有个海灯吧？ 啊，我知道，我知道。 海灯那是我师哥，我是他师妹。 啊，是是。 我告诉你，我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 哎呀，这 我是有功夫的人， 是是是， 知道吧？ 大妈， 不成我就给你发功。 行行，大妈，你听我说好不好？ 你怎么着？嗨， 不是。 对，看见没有？你看见没看见？ 这是什么？ 这条腿你知道吧？ 啊。 这叫海踹，我这一脚我能给你踹上海去。 我知道，我知道。大妈，我跟你说，我这走了。 我踹了， 我走了，我走了。 我踹了，我可踹了。 大妈，大怎么？ 踹了。 错了，错了， 错了，错了， 搞错了， 搞错了。 哎，派出所说呀，这个同志是公安局的侦查员。 哎呀，你真是公安局的？ 大妈，我确实是公安局的侦查员。 同志啊，可见到你了。 真对不起，我默谢了。 说谁去？ 谢谢大妈，谢谢大人。任务紧急，希望您继续配合我的工作。 哎，那我们跟你一块抓坏人去。 好，注意和我保持距离。 您刚才听到的就是赵丽蓉、马太、赵梦如表演的小品片段《人民战争》。赵丽蓉患病的时候，给自己服用的各种药物一一取了绰号，比如管一种喷雾式的药叫小喷气儿。每次要找这种药的时候，赵丽蓉就问：咦，我的小喷气儿呢？不仅如此，即使在病得最重的时候，赵丽蓉也依然爱干净，依然怕麻烦人，什么事儿都要坚持自己干，甚至连寿衣都是她自己做的。下面就让我们来听赵丽蓉的儿子盛大明怎么说。 因为他没有女儿，我们这仨和尚在他面前干不了这针线的活，所以他这些事情呢，能不麻烦儿媳妇就不麻烦了，都是自己给自己料理，自己料理自己的事情，不给人家带来任何麻烦。所以呢，在这个的启迪下呀，就是自己把自己的棉衣啊什么的装货，我们什么都没买。因为我记着我们小时候，我妈就老说，看到同事啊谁谁谁得病了，她就偶尔流露出来跟我们说，说等妈要是得了那个病，千万别给我这刀那刀的啊，你就记住该走就走嘛。所以我们就印象当中老是这句话。当时呢发现这个病了之后呢，第一个我们的举动就是首先说不能够随便动手术，能治这个药只要有，不管在国内在国外，我们都要给他弄来，能吃就是保守治疗吧，别受罪。所以呢直到现在呢，在我妈面前呢，做儿子什么的没有什么特别遗憾的事情。 人们都称赵丽蓉是平民艺术家，说起自己为何坚持平民化的理由，赵丽蓉说，